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未来三天冷空气比较活跃了，有大风降温的天气，请各位注意添衣保暖。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转4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65%。 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渐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26到2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 在木栈道上，海风吹着我的脸，就算我闭上眼，美景也在眼前。对着来的爱恋，我永远不变，不管过了多少年，不管挣了多少钱。家乡的气味总是那么熟悉，清新的空气我都不敢说放个屁。让你住在这里，你愿不愿意？夏天和我一块搭配大理哈比扎皮，去吃个海鲜，红花绿树比海蓝天，去溜个海边，别忘了换上拖鞋。哦，来了你就不想回去，我不是骗你，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都羡慕我自己。Yeah baby， 记住这个调。 北京时间2018年的9月20日11:33的1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作为一个山东人呢，其实我是山东潍坊人，但是离着潍坊很近的一个城市，山东青岛市。自从开过了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之后呢，青岛是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通过高铁的迅速的完善和发展，从北京到青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个小时之内应该到达青岛。于是大家比如说在中秋小长假的时候，11长假就有可能选择青岛作为旅游放松的目的地。今天呢，我们带着两位真的是对青岛特别熟悉的好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听他们眼中的青岛是怎么样的。今天邀请到二位呢，分别来自于出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掌门人 CEO 张波，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 啊，波波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哈，人称活的 GPS。第二位厉害了，美丽的女士来自于山海边国旅山东部的产品经理韩阳，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韩阳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哈，今天特别重视，来到我们节目呢，真是每次都有准备一些材料哈。韩阳女士准备了她手写的3页钢笔字， yeah, baby， 这个特别用心哈。韩阳，青岛去过多少回了？青岛？ 嗯。 不计其数了。 不计其数，很多回是吗？ 对。 那个波波去过多少回了？ 我是基本上是看着韩阳的路书去的。 哦。 他自己，他不光是写的一些东西啊，他画那个地图画的比那个。 他才是活的地图是吗？ 对对，他对这一块的地图，我觉得是绝对是，尤其是山东这一块啊， 是 就是沿海线的啊，沿渤海这一块啊，绝对是一个很标准的活地图。 而且不单单是青岛市区，青岛周边像崂山呐、啊、黄岛都可以了解的清清楚楚哈、 啊。对啊。 如果各位中秋节和小长假的十一要去感受青岛的话，一会儿听听二位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在了解山东青岛市之前呢，我们要先进几些资讯报告给各位哈。其实到了十一之后呢，很多景点都要下调这个票价，方便我们去出去玩。比如说安徽黄山旅游风景区昨天宣布了调整门票的价格，旺季门票从原来的每人230元降价到每人190元。而且记者了解到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安徽、江西、河南、海南等多省份的物价局发改委已经陆续下发了通知，要求本省的知名景点在十一前下调门票的价格。我们来了解河南省的部分，河南省七个景点下调门票的价格，其中郑州嵩山的少林寺景区门票由100元一次降为80元，价格从9月20号零时起执行，旅客的门票负担有望进一步的减轻。那我国海南省的知名景区门票价格降幅在 10% 到 30%， 10月1号起，海南呢将降低全部6家 5A 级景区和3家重点 4A 级景区的门票价格。降票的价格景区包括呢三亚大小洞天、三亚西岛、海南分界洲岛、槟榔岛、天涯海角、三亚南山、三亚蜈支洲岛以及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涵盖了多多的一些景点啊，降幅为10%到30%。这个降幅预计每年可为游客减少近3亿元的门票支出啊。这是一个惠民的方式哈。第二条来关注故宫博物院的事儿哈。故宫游呢，最近新添了一个景点，叫做2000多件清明文具的仓储室，给游客进行一个系统的展览。19号的时候，故宫家具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是故宫博物院继陶瓷馆、书画馆等专馆之后开设的6亿大的专题展馆。此次开放的家具馆的17展厅位于紫禁城西南角武英殿附近的南大库存区域，馆内南大库存的清代宫廷家具展览展出清代家具300余件。那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其祥说啊，故宫家具文物中呢，不少是收藏在地面库存当中的，空间呢显得比较拥挤，保存条件欠佳，而且由于院内的很多殿宇均进行了原陈的展列展示，原初的家具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固定，因此大量不在展线上的明清家具啊难见天日，而仓储式的陈展呢，正是缓解库存压力，给库存文物更多亮相机会的有效手段。那通过一个南大库的仓储式展陈，可以使古建筑得到更好的修缮和利用，家具文物得到更好的整理保护和展示，也让观众欣赏到宫廷家具用料之考究，设计之精美，内涵之丰富，让故宫行再加了一个不得不去的新看点。最近呢，有一个事儿要告诉各位哈，三部门正在下文干嘛呢？严查旅游景区拒收现金的行为，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国家发改委19号说，是相关部门对人民币现金支付有关投诉，特别是涉及旅游景区及周边摊点的投诉进行联合的查证，严厉查处拒收现金的行为。通知强调说呢，要强化收付方这个监督的检查，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加强与发展改革文化旅游部门的沟通协调，对人民币现金支付相关投诉联合查证，严厉的查处拒收现金的行为，加强人民币现金管理服务，加强反假防伪的力度，着重做好了小面额现金的保障服务，确保呢重点的旅游城市 旅游景区人民币现金总量满足，结构合理，同时呢规范引导非现金支付业务发展，维护支付服务的市场公平竞争的业态，监督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以宣传虚假、高额补贴等手段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排斥现金。我们老说呀，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地方支付方便吗？可以用支付宝和微信吗？其实现金支付也是可以去操作，但是很多朋友钻了这个空子哈。我们老说出国打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但是出国打工您准备好了吗？出国打工度假要体验世界，千万别忘了背上技能包。我们老说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去看看什么 gap year， 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好。但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钱包那么小，我们走不了，是前后矛盾的行为。有许多被远方吸引的年轻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们波波、韩阳、准的这三位年轻人啊，都可以去世界看看。因为现实生活压力，放弃了去外面看看的梦想，压力太大，现实啊非常的骨感。近几年呢，随着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公民开放打工度假签证，边打工边度假的方案似乎给出了两全选择，一时间颇受年轻人的青睐。这种机会啊，一个人一生中或许难得有一次，应该说以这种途径激励年轻人走向世界各地，的的确确是一种支持他们的方式。那他们在升学间隙或者毕业后工作之前，专门抽出9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去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欧美非常流行，被称为空档年。脱离了现有的环境，获得独立视角，独自应对旅行当中的各种状况，无疑是年轻人需要的历练。那今年5月份，澳大利亚的大学联合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发布了一份调查，涵盖了500名澳大利亚、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国际背包客。结果显示说，80%以上的西方人认为，这段经历让自己识别和解决问题、与人沟通、克服挑战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改善。超过了60%的人同时认为，时间和金钱管理能力也有所提升。但同时也有近半数中国背包客表示特消极的感受。怎么回事呢？或许中国年轻人对打工度假这种新近传入的文化体验方式还期待过高，反而容易产生心理的落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背包客因为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更难融入当地的社会，有时会遭遇不公正的对待。据报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去年对来自于107个国家的4300名临时移民的工资情况做了调查，发现1/3的背包客和1/4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外国学生工资仅为最低工资的一半或更低，而亚洲工人的工资又要低于英国国家的工人。此外，也存在着没收护照、交换金、押金换工作的强制行为。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而言，如果你有什么想去做的事情就去做，前提是确保自己能够通过它生存下来。出国打工度假，千万别忘了背上技能包，做一点技能的储备，以应付各种预想之外的状况。打工度假才会成为难得的经历，而不是所谓遗憾的回忆。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11:43的26秒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首届首辆轻动力的开跑，这个列车呀是非常的厉害，唯一的排放物是蒸汽和水。世界首辆轻动力列车近日在德国透露了运营，这个标志着对污染环境的柴油机车的权威发起挑战的运动拉开了帷幕。氢燃料电池技术更加的环保，它可以通过混合氢和氧来产生难得的电力，它唯一的排放物是蒸汽和水，多余的能量储存在列车的离 锂离子的电车当中。不过轻动力列车比在该地区普遍使用的化石燃料的列车价格会更高。这种通过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制造的蓝色的列车用一箱氢气可以行驶大概约620英里。说到列车，我们今天可以去青岛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动车去出行，也可以自驾的方式，也可以用飞机的方式。时间来到了11:44的23秒钟，我们要留足时间给两位特别大来宾，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听的歌曲来自郑绪岚女士的歌声啊，现在听这种歌声还是非常难得的哈。我们要回忆那个年代的歌声创作的理念以及对山水人文的细致描写。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二位好朋友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的真的是非常熟悉的嘉宾哈，张波，还有我们的新认识的韩阳，欢迎二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波波。 大家好，我是韩阳。 对，韩阳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哈，特别正式，穿的就跟那个应该是那种发布会的感受，是不？ 标准的 发布会的感受哈。而且杨洋的这个准备，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个行业里都有自己的坚守的理念，认真细致是永远不能消失的一部分哈。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青岛。说到青岛，我的记忆啊，我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去过，长大了不想懂事的时候我也去过，怎么样？这段表白。 然后你是不是感觉到回家了？ 对呀，我就是坐到列车，比如说坐开车的时候，每次经过去青岛，不要经过潍坊嘛？ 对啊， 都会瞥一眼，觉得家乡的味道越来越浓烈哈。说到青岛了，咱就不用设防了，完完全全展开对青岛的描述。换个地位，马上进入青岛的美丽海边浴场。说到青岛，洋洋是去过了很多次，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产品的系列推广哈。波波是跟着洋洋一块去了很多回。今天咱们主说哪方面？是青岛市区还是青岛周边？是一网打尽。 我认为青岛呢可以说是非常大众的一个旅游线路。 是的。 对，所以说如果说非常常规的话，我相信广大听众朋友肯定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去过或 者了 解 过。 对，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玩法。我认为青岛呢它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嘛，就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它最大的特色。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大家可能平时比较不太关注的一条线。对，就是主要是崂山。 崂山， 对， 应该离市区有一段距离的崂山，对吧？ 对，青岛呢有两个青岛人发明的字。对，一个是崂山，崂山的崂字，一个就是青岛啤酒的啤字。 崂和啤， 对， 都是左右结构的俩字儿，对吧？那个波波啊， 对， 怎么他们就发明了？不就一个山一个崂，一个口一个碑嘛，对不对？ 对，所以说证明这两个字呢，就是青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符号了。崂山呢，它的山脉非常的广阔，就是以前呢，有的朋友说去过崂山没什么意思，好像说 也没看到道士， 是不去的话，好像大家都说一辈子后悔，去了以后。后呢后悔一辈子。 现在不对了。 对，因为他们正常的如果跟团旅游的话，或者自驾旅游的话，可能崂山也是短短的半天时间， 也就是个中转顶多了。 是的， 对吧？ 对对对。 实际上呢，崂山就是光关这个崂山的线路，它有7条之多。 7条崂山之路。 对，它是有分看日出的线路， 看日出， 对，观海的线路还有宗教的，不光是有道教，还有佛教的寺庙。对，还有呢峡谷的风景线。 还有缆车呢。 对，是的，所以说如果 还有农家院的， 对，还有农家乐， 如果 还有酒店别墅， 都 太多太多了、 啊、对，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呢，我觉得最少也在老山要玩一整天，对，然后一定要住在老山里面、 嗯、 享受的那个仙乐飘飘的那种感觉。 是的、 嗯、 说真的问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作为这个你了解清楚的朋友，老山真的有道士吗？杨有吗？ 有 道士， 确实有， 这也不能是假的， 真的呀。 对， 而且那次我去青岛的时候，听那相关的比如地接社的朋友导游说，崂山道士待遇挺好的，是不是？ 其实现在各个这种的 都待遇不错， 都待遇，其实我 是不是严格的选拔，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说是你要想去的话，那么你从学历啊各方面都是很高标准的，因为他是他们的那个系统里面的一套文化嘛。 对对 对， 隔行如隔山， 对、 啊、 咱不一样。 这怎么了，周驼？哎呀，今天呀，听到了两位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熟悉是波波来了，老朋友了哈。这个陌生的声音是年轻的声音，来自于这个洋洋的声音哈。其实我们这种老年人，我也想问一下，你看青岛这个活色生香的城市，有啤酒，有五四广场，有海滩，有浴场的哈。像我们这种五六十岁的单身的老年青年呢，可不可以去玩一玩？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哦，老年人是可以去玩的， 对 不对？ 它是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旅游城市。 对对对。 嗯，就像您刚刚介绍的说，现在去青岛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开车、火车、 高铁、 飞机， 对， 走过去那不行，太远了。 啊，来瓶啤酒。 对啊，来瓶啤酒就可以嘛。 来瓶原浆。 就是您觉得，就是如果是几天的形式，比如说中秋假期咱们去玩的话，推荐什么样的？您自驾还是火车比较方便？现在订火车波能订得到吗？火车票的话，现在这个听中秋节是不是要麻烦了？ 就是说还好， 还行， 因为它的高铁太多了。 对，选择多， 不像 时段也多。 对，不像很多一些地方的话，它可能只有说是几趟，一趟或者两趟， 对， 可能显得比较拥挤。 嗯嗯嗯， 但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一个是沿海，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大家对很多人对青岛都特别特别的熟悉了。 是的，是的。 所以说是就是他整个就是我就全当是周六日我就去一趟都可以。 对啊。 所以说是你说是哎三天的假期， 嗯， 我觉得其实说白了看你怎么去玩， 嗯， 对吧？就是说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崂山， 嗯 啊，就是崂山的这个他的那个沿海的那就是那个村子吧，那个叫王各庄的。 王各庄。 对对 对。 好漂亮的地方。 对，我是对那个地方是情有独钟的啊， 嗯， 就是说我不管怎么说，他一个是他的别墅区。 对。 啊，然后是特别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哦，别墅区。 啊，对，嗯。然后紧接着他紧邻着整个一个海滩。 还有一个渔村。 对，是的，就是我要提到的青岛的崂山的线路当中有一条最美的，大概有 7.2 公里长的一个海岸线。 嗯， 对，那边呢就是深藏了很多特色的渔村，原汁原味。 看到那个拍的图片还有视频之后，完全觉得不在中国境内，特别像欧洲的部分。 对， 对， 对， 对吧？ 而且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海给你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就跟一个疗养完全没有，完全是这个就是度假的一个概念， 特静， 就是我们不需要说是啊，行了，跟人挤的人山人海的那种， 嗯， 对吧， 嗯？ 上一些什么特别有名的一些景点啊， 是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村子里面，就是大家现在所需要的，说是比如我城市里边 安逸 地方，对， 安逸 啊，然后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待上两天，哎，轻轻松松的，不管你是喝喝茶，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茶还挺好的，哎， 对呀，啊， 对， 我去体验过的，不管是那个有白茶、有绿茶，各种颜色的茶，而且我是体验过这条自驾线路的哈， 嗯， 就是开着车在这个大道上来回的走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左边就是一片 茶园， 一片茶园，还有海， 嗯， 右边就是山，就感觉像一个自驾的高速公路，你就去想吧，瑞士的、美国的很多都有类似的风景，而且那个天气非常的漂亮。我听那个导游说是那个边很多度假村嘛，也是高档农家的，就是住宿的地方， 嗯， 每年到了七八月份都订不到房，是不是韩阳？ 对对， 真的 对， 那么紧俏， 因为它距离我们比较方便，也比较近，从北京过去的话，然后可能就是几五个小时就可以到， 嗯 啊，然后说是你就是开车的话，也就是六七个小时， 对。 对， 可以休息啊， 对啊， 不用那么赶路 啊，所以说是大家就是一到暑期的时候， 嗯， 尤其是暑期孩子一放假， 哦， 再到海边上撒野去吧， 真的是， 对吧？ 对， 所以说是就会很多人就会选择就走这个方向，所以说他房就势必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紧张。 对， 嗯， 大家要提早订房哈。 嗯， 说到房子，其实在青岛这个城市住宿的这个要求，比如也有非常好的酒店，很多五星级酒店都有， 嗯， 在那个城市附近哈， 市区 里头。 对， 其实在市区，比如说到了崂山这块 有什么住宿的推荐吗？那个海洋大概的风格。 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崂山呢，它那边呢，除了有渔村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村，就是刚刚提到的渔村叫青山渔村。 漂亮的青山渔村， 对，它就是还是保留着600年前的那种淳朴的打鱼种茶的这种生活。 嗯、 对，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渔村呢，叫会场村。 会场村， 对，开会的会。 哦， 会场村呢，它 就是开会商量怎么打鱼， 不是 怎么打特 价，什么时候开鱼， 什么时候开鱼开市。 对 吧， 对、啊、就是会场村呢它有两个特色、 啊、 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产梭子蟹的地方，有 肉蟹， 对， 是有300亩的梭子蟹保护区。 哇， 对，因为它都是滩涂以泥半泥半沙的性质、 okay、 所以呢滋养了丰富的一些贝类供梭子蟹使用， 就是生物链非常的完善。 是不是我们在自驾的时候通过车窗看到那个在海里一个一个的黑点，是那种，那就是梭子蟹的产，是不是那个地方，是那些东西吗？ 它应该是一条一条 一条一条的， 对对、 哦、 一条一条黑点 连起来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边的梭子蟹的肉质非常的鲜美。 嗯 啊，每年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开海季嘛，对，很多的就是青岛附近的饭店呀、啊、包括这个很多的当地人，对，都开车到那边去买这个梭子蟹。 梭子蟹是海里的肉蟹嘛，就这个月份是它最肥的时候， 是 吗？ 嗯，盛产的季节， 而且它的口感是发甜的， 发嫩发甜 发甜的，它不是说像咱们夏天吃的时候， 是的， 它有海味，它这个不是海味， 对对对， 是甜味。 说到青岛的下半段，隆重说一说青岛的吃。说到吃、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70%都冲到青岛吃去的，还有啤酒还有海鲜哈， 对，吃喝喝， 对，吃喝没有那个感受。对，其实在那个我去那个像青山渔村啊，或者是那个王各庄啊，会场的时候、 嗯、 会有一些住宿的选择，会看到一些老的应该是很有年代感的别墅区域，那些是可以去居住还是不能去居住？ 可以租的。 哦，可以租，可以住。 对，就刚刚说到它的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别墅成群。 哦， 也被称作青岛的一个小希腊。 啊，天，希腊 是的， 蓝白 有那感觉， 有。 它的装修就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就在会场区那边有一个最大的轰趴别墅区。 轰趴别墅区 ，party。 轰趴呢可能在中国也是有近2-3年的这样的一个刚刚新兴的一个娱乐模式。以前呢它这个本意呢就是说家庭聚会为主。现在呢我们这些别墅也可以对外出租，然后 比如说那个公司团建。 对， 朋友聚会 对 吧， 对，也是非常时尚流行的一个玩法。 嗯嗯， 那么因为这个别墅里它是应该说设施非常的齐全。 都有什么呀？都可以玩什么？ 你可以唱歌，卡拉 OK。 卡拉 OK 里面都有 自动 点歌机那种的吗？ 是的， 哇、 啊、而且很多包括现在网红的新歌也应该能搜得到。 哦， 对，然后还有那个、 哦、 麻将机， 我们一起学毛 椒，很时尚很前沿的。 对对对对、 啊、对，可以打麻将啊，喝酒啊，烧烤啊， 对对，那肯定要有的，匹配的。 对，还有Xbox 体感游戏机 啊，游戏机也可以， 对，也有， 那太适合家庭和公司这个团建哈、啊、 对，可以说是不用换场地、嗯、嗨唱到天亮。 是的，而且是不是离着那个比如说青山山渔村啊，王各庄很近。 对，就是在王各庄。 那太方便了。 嗯， 听说王各庄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吃食，大馒头。 是的，王各庄馒头也是家喻户晓， 呛面那种 的 是吗？很大，很有咬头。 对， 一家人吃一个就够了。 是，说实话呢、嗯，对于我一个从山西来的人， 哦，面食， 对，然后我一早上起来就是那么大个儿的馒头，我吃了半个， 哦， 然后那半个确实真的是特别顶， 特别顶，而且非常的香。 对对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其实崂山啊，有很多可以延展的部分啊，情绪上的、景色上的。这里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哎，今天你看主动打招呼了，你看不用贴了吧？ 对对对对对， 慢慢就融入了哈。其实我们节目呢会系统的介绍一个地方，今天请到二位专家，真的是张波在我的心里就是活的地图。他对一个地方，只要他真的是感受过，用脚步丈量过，基本全部记得，不用文字。而女性呢，就显得温婉、优雅和细腻的一点啊。韩阳就写的非常的详细。说到青岛呢，我们的听众也是去过的，听一听听众朋友的青岛留言哈。蜗牛网看天下说，感谢师兄感受海边的小屋，感受山东特色农家乐，享受青岛崂山鲜海鲜，赞赞赞赞赞赞赞，八个赞。也就是语言挺苍白的哈。这位叫做海涛连天说，我告诉我的老铁们，青岛崂山的茶叶用我们这里的水泡茶就不好喝，但是用青岛崂山他们的水泡茶那就不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洋也是去过那个茶园的，对不对？一会儿跟我们说说，好好说说茶园哈。 嗯， 摘了包菜说，初中来过普陀山，对舟山印象很好，一直想再来。然后呢，朱家尖岛真的好看，有海有山有云有浪，也弥补了没有去青岛崂山的山海一体的景观。而且你看，哎呀，这个真的让朱家尖岛怎么办？就是替代崂山啊，你这不能这么说，以后得重点说崂山好，那朱家尖岛也不错哈。看来听众都去过我们的崂山和青岛，接下来我们要主说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对这感兴趣的话，要听听二位精彩的分享哈。说到青岛，很多朋友直观的印象有海有美食有啤酒，其实还有鲜茶。 是的。 说到茶园这个地方，是在市区还是在郊区？海洋， 其实说到青岛的这个叫崂山绿茶， 哦，崂山绿茶， 最早的时候其实这边不产茶叶， 哦， 它是从也是从南方引进来的， 哦， 最早的时候在青岛市区的中山公园开始栽种， 哦， 但是当时的地理环境位置啊气候啊不太适宜， 嗯， 所以就是逐步就是移到崂山的区域， 崂山区域， 对，崂山区域，然后发现那个地方气候非常的温润， 嗯， 啊，背山面海，所以呢在那儿栽植成功，也是九几年的时候， 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 是， 哦， 所以说它应该说是一个南茶北饮的一个技术， 嗯 嗯， 我喝过的味道有一种大麦的香甜， 大豆， 应该是豌豆香， 哦，豆子，对，麦豆的香甜，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青岛绿茶的特点呢，主要是叶片厚， 嗯 啊，然后豌豆香， 嗯， 滋味浓，耐冲泡， 嗯，是的， 对， 就是不会怎么掉色儿，是不是？ 是，您就是如果到南方喝过南方的绿茶，你可能会感觉到头三泡的时候， 嗯，对对对， 味道非常浓郁， 对， 但是第三泡以后的话，可能就比较淡了。 是的， 而崂山的绿茶它的特色可能头三泡比较淡， 嗯 啊，越到后面就是味道越浓郁， 还挺神奇的， 豆香味越浓， 对 对， 对 啊，基本能泡到六泡左右。 是的， 嗯， 茶叶其实跟啤酒文化是一样的，就是青岛朋友也是喝茶的， 对， 也喝啤酒，对不对？ 对对。 如果要波波选在茶和啤酒之间，他一定选啤酒。 哎，可以白天喝茶，晚上 喝 啤 酒。 对，这个其实让我选择其实挺难选的。 对， 其实我也挺喜欢喝茶 的， 喝茶的， 对。 对。 然后，但是你说是。你说是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不能抱着一杯茶在那喝， 是的， 对，所以说他就顺便配点啤酒哈。 而且作为旅客来说的话， 嗯， 也难得几天的休闲时间， 对， 肯定要又喝茶又喝啤酒， 嗯。 说到青岛的啤酒，那这是家喻户晓哈，而且是世界级的品牌，而且在青岛有一个青岛啤酒的博物馆，我还去过，被他震到了，啤酒的产业链、作坊、老一辈的啤酒、各种啤酒的品牌。罐儿的瓶儿的然后还有现在正在运作的那个车间的情，让我们觉得挺震撼的，很多外国朋友都去感受。 可以还喝到刚下线的这个新鲜的啤酒。 什么叫刚下线的？就是刚生产出来的。 刚生产出来的还没有经过杀菌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炸肉这个东西啊，如果炸肉刚炸出来吃，你放了俩小时吃是不一个感觉的，对不对？是这么形容？ 对对 对， 对。 而且我们去喝过那个原浆啤酒，其实对啤酒爱好者的话，因为大老爷们都爱喝啤酒，既简单又美好，而且到了青岛喝青岛的原浆啤酒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而且看到青岛啤酒博物馆有五种啤酒，波波你还记得那五种吗？记得几个？ 我记得大概有原浆，这个是我最熟悉的，因为我觉得我最喜欢喝的是原浆。 还有黑啤， 还有黑啤， 嗯， 还有叫什么青 生， 纯生的， 纯生 的，这是咱们正常都有的， 三个都喝过啊，后边两个我， 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API 的，是 IPA， 对对对 IPA 对对 ，IPA 是个品牌， 对对对，就是说反正是有这几好几种类型， 哦，是的。 然后因为我基本上反正我觉得我都喝了一遍 啊， 其实我个人而言， 个人而言怎么样？ 对，我最喜欢的还是他那个原浆的那个， 我是原浆比较适合所有人的口味， 对对对， 啊， 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大众化， 对对 对。 而且那个韩阳在上我们直播之前呢，跟我们聊天攀谈的时候说，很多青岛的市民、本地的朋友都喜欢用那种塑料袋装的啤酒。我爸小时候也看到，我看到也 散装啤酒。 对 对，为什么就是青岛人会把啤酒放到塑料袋里呢？ 对呀、啊， 这也它也是有一个故事的。 有一个故事， 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那回生活的是那种供给制。 嗯、哦，供给制 啊，对，所以啤酒呢、嗯，就是在国庆节和春节的时候，每一户限量五瓶，但是。散装啤酒不限量 哦， 对，所以大家会把家里的器皿，就是那种大的瓷碗， 对对，油桶， 或者是、嗯、对有的一些器皿拿出来，然后盛装， 对， 然后后来呢就发展成这个暖壶， 那对暖壶、 水壶， 暖壶的，哎，可有感觉了， 这个器皿也比较多了。 对对对， 至于塑料袋啤酒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明出来的， 嗯、 没有具体的考证， 哦、 就是说当时是从四方区那个地方长途汽车站， 四方区， 对，长途汽车站流传起来、嗯，然后非常方便，有的嘴急的可能当时还要插着一根。插着管子、 哦、 对，插着吸管直接喝， 嗯， 对，所以就方便携带。 对，这是一个夏天亮丽的风景线啊。其实说到吃的东西，啤酒要配很多的海鲜的配搭哈。说到吃、 嗯、 我觉得大家真的去青岛的话，吃嘴上是绝对不会亏的，个顶个的好吃，不管是凉菜、热菜、汤菜、炖菜、鱼虾、螃蟹，各种各种都好吃。 最主要有一个核心问题，他们的量太大， 量大，真 对， 真的是量大。 那、嗯、青岛人非常的有口福， 是的， 因为他首先第一呢是中国八大菜系的之首的鲁菜， 鲁菜 对、 嗯、 所在地，然后所以他的这个鲁菜，比如说代表的九转大肠啊， 好吃， 对，还有我们吃过那个流亭猪蹄， 嗯、好吃， 啊、嗯、对，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 哎、饿了 ，那猪蹄越嚼越香。 啊、就是说那还是美容养颜的， 对啊， 对吧， 很多的那种胶原蛋白什么的， 对，包括崂山它有很多美食、 嗯、 像崂山的炖那个野鸡啊， 加蘑菇那个， 对 对， 鲜蘑菇、嗯、所以这是说一些鲁菜系的一些这个菜品， 还没说海鲜的啊， 对、 嗯、 然后另外呢，青岛人为什么它有口福呢，不光能吃到鲁菜、 嗯、 还有海鲜， 各种各样的， 对，它就是每一道菜里都可以，就任何一道菜都可以加到海鲜进去， 是的，我们那次跟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朋友去玩嘛哈、 嗯、 朋友圈，然后就是那种应该是拉到一个地方，然后就不停的上菜，我们说差不多了吧，但上面有40个菜、 嗯、对， 各种各样的， 实在 吃到一半已经顶得不行了、嗯、就看那眼睛还在不停的搜寻各种食物的样子，但胃已经吃不下去了， 对， 就光那贝壳7-8种， 嗯， 好吃， 对，所以就是山东旅游局给这个山东一个青岛一个定义叫好客山东， 好客山东、 嗯、 对，微笑的青岛音啊， 嗯，对， 我觉得这个啤酒啊，海鲜的文化不单单是我们市民或者一些这个市井朋友的享受，而且世界各国的朋友每年都有青岛啤酒节，大概是什么时候，是几月份青岛啤酒节、 应该是8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哦，就这一、啊就这一天吗？ 不是，它是持续到8月底。 8月底、 嗯， 明年这个时候，明年的8月。 但是如果说平时想去品尝青岛啤酒的话， 哦、 就可以到青岛老的啤酒厂，就刚您说的青岛博物馆 随时随地 那条街、 哦、 叫青岛啤登州路啤酒街。 一条街全是大排档， 全部都 是 啤酒屋。 就 是 说我那会说的我最喜欢那条街。 啊，对对对，就那块、嗯、 对。 我特别遗憾没有晚上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多热闹， 是吧？ 对， 就是也就是说那条街上其实它适应各种的，不一定说是非要赶到啤酒节， 当然当然， 人家不啤酒节， 随时随地， 对，你随时随地就是全部是啤酒，就像我们以前的那种什么大排档呀， 档口各种的， 但是人家比较高档一些， 是的是的 哈， 是的， 就是你各种感觉的，不管说是你是西餐的、中餐的、什么海鲜的，各种的我看着都有，因为我出去了好几趟， 啊， 就专门去看那个店去了，你知道吧？然后 特别接地气儿， 对对对，就是特别好的。然后啤酒吧，这不用质疑，你放心，这个 质量肯定很好， 肯定不用怀疑它有什么问题，对吧？啊，他是喝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头不疼，这不是给他打广告吗？ 没问题， 嗯， 周总怎么了？我呀，喝啤酒有些年头了，就想问那个青岛原浆啤酒，看着真是挺厚的。那个、 嗯、 看不到，你比如说倒杯啤酒啊，对面俩人看不到对面人家那个脸的样子。俺想问一下，那个浓度到底多高啊？那个原浆啊，那个 那才叫啤酒呢。 啊、 就是也就是说，它第一个它的整个麦香味儿是特别特别的足，这是不用质疑。 嗯、 第二点、如果我们正常喝，就是像如果说是在 一扎不是500毫升吗？ 对啊， 嗯 啊，但是你就说是你它的度数的话啊，这就是说应该差不多要比我们正常的应该就是 高几倍吧， 高出来一点点， 一点点 也不是特别多。 哦， 你喝一杯的时候、嗯、可能不常喝酒的人就有感觉， 对 对 对、 嗯、但是它比较好的是什么呀，就说是你喝完之后确实是第二天不会头疼， 是的对的、 嗯、 有些酒喝完之后第二天那头非常不舒服， 对对， 跟它的原料跟它的质量和新鲜度有关系， 嗯， 对吧， 对， 啤酒大家一点都不用质疑，青岛国际品牌，对吧？去青岛得喝啤酒，当然青岛市区也可以去观光。青岛自从应该不是自从举办奥运会之后，就之前青岛在山东也是非常好的城市，我去过的都觉得哎呀，青岛真幸福，去青岛那八大关转一转，感觉跟德国似的。 对， 是吧？ 青岛因为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殖民的历史， 对， 所以遗留下来的很多就是 建筑啊什么的， 对，各国建筑要万国建筑的一个建筑群，就是在八大关里。 八大关里头 啊、如果说每年九月份、十月份，现在这是最好的季节， 漂亮。 对，到八大关，因为八大关呢，其实它是有八条带“关”字的路组成的， 是 对每一条路上的不光是建筑非常有特色，什么德国的、丹麦的， 对 啊、瑞士的各种风格的，它的每一条路上的植物也是不一样。 而且会经常看到拍婚纱的新人们在那边留下倩影， 婚纱一条街。 现在还有一个好处，有手机扫二维码，二维码一扫，这个建筑物以前是干嘛的，全在手机可以显现出来。 对， 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学习，说青岛历史的时候，学生们也可以去过暑假呀。寒假去感受感受哈， 就是去逛逛大街。 对啊， 我觉得就是说是大家不需要说是我就一定是说我来去某一个景点、或者是我去某一个景区。就是这条大街你去逛逛，它因为它本身存在的一个历史文化，这个时间比较长，而且就是它应该来说是整个全国人在最早先就是不是说从旅游的时候然后才开始知道青岛 的， 而青岛它本身的企业啊各方面也是比较多嘛，所以说大家对青岛的这个了解程度应该是说是听说的程度很高。 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就我们家买的第一台冰箱，秦岛利布海尔，海尔兄弟嘛， 兄弟 对吧？ 对， 现在还有吧？还有 海信 集团 妹妹， 对、啊， 还有妹妹，还有妹妹了。秦岛利布海尔妹妹， 海信还有海信， 对， 一些知名的企业。 所以说是这些东西其实早都走入我们生活里 了。是的，是的。 只不过说你要到这个地方真正的要去体验一下去，你就是花上个几天时间，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时间不太够，我凑上几个周末，每个周末去一趟。 没错。 对， 就是不同的体验。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你会找到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你想去度假的，就是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嘛。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可能去的时候我奔着是喝啤酒、 饮食， 对吧？哈， 美食。 但是其实到这个地城市之后呢，就是给你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完全就是说是你自己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度假也罢，它会有很好的适合你度假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波波去过中国境内太多的城市和地方，因为它是活路书，走过了应该大半个中国，真的不夸张哈。他有非常强大的发言权，因为他也很挑剔。的一个人，你觉得青岛有毛病吗？那个波，青岛有没有有待完善提高的部分？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除了去的人多之外， 他没毛病。 这其他的 人少人多是吧？ 对，就是地方比较小一点，但是说是 这个意见提得好， 就是确实就是你就是奔着度假，不一定非要赶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跟大家凑热闹， 借个周末到海边吹吹风 也是。 对，就是非常好的，也不一定说我非要赶到暑期去。去海边不一定是要去下海，我觉得我这个观点一直在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总觉得很可笑。 对， 但 是 我说是你去了之后，我就听听海风，听听海的声音。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走走这个就是有过历史的一些大街，然后包括我再去走走他这些渔民的这个村庄 ， 然后去看看，就是体验一个不一样，就跟自己过去生活，因为我是北方人哈，就是说离海比较远，在什么时候我才接触到海？ 对。 然后我觉得啊，海真大， 是的， 对吧？然后就是接触的还是最早还是我们渤海湾这一边的 啊，渤海湾 对。然后到黄海这边的话，然后说是说实在话的，就说是我看到这个水之后， 他开始炫技了， 对， 渤海湾、黄海湾开始了， 对。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些人，就是大家一直认为说，哎，什么下饺子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只是说是你是为了去下水 啊，你是海剧场的时候， 对。一般大多很多人都是奔着这个去，但是其实说白了，你在水里边，你可能待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你不可能一天八个小时在里边待着泡着。 现在我们旅行的意识已经发生转变了， 对， 去洗海澡只是在歌里可以听到。到了，现在你说五星级的酒店会有游泳池，你可以在海滩待一待，是这种感觉升级了，消费理念升级了，意识也升级了。 尤其是你说到了他那个我最感兴趣，到他那个别墅区那边的什么山海边的什么 是 别墅，对吧？哈， 对， 就是说在这个别墅区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去静静的喝杯茶，你去这个去插插花， 对， 或者说你去什么有音乐艺术细胞的啊，就说是你比如说你弹弹琴啊， 唱唱歌， 对，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想一想，比如说在那个二头的阳台上，二楼阳台上那边就是海。 对， 非常静的海， 背靠的山， 你可以喝喝茶、品品茗，然后打个扑克、聊聊天， 下午看看日落， 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它离那个海滩大概步行100米左右。 对呀、啊，你可以挖挖蛤蜊什么的， 对啊， 想弄螃蟹什么。 自己的厨房，然后可以 自己 自 己去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就是你。 不同种的这种需求，然后这个地方它可以满足，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一定是避开跟别人去扎堆儿这个时候， 是的， 对吧？你到，比如说是，哎，真的是有假期，我周一到周五我可以去，对吧？然后说是我趁周六日，比如说不是特别旺的季节，我还可以去，因为它不是特别冷的，它比我们这边要冷的要晚， 嗯， 它是属于海洋气候的，它跟咱们这种气候不太一样。 因为青岛的海在山东的南边， 啊，对，南部，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去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需求，有时候大家说冬天我到渤海去，确实冷，对吧？但是你到他们这边的话，它不至于那么冷， 对， 要缓很多。 刚刚波儿说下饺子。青岛饺子各种馅儿还没说呢，我就吃了那个白面和那个菜应该是菜的颜色弄的混合那个饺子， 翡翠白菜，对， 还有那个鲅鱼馅的饺子、墨鱼馅的饺子，那太好吃了。 对， 黄花鱼的， 主要好吃的东西太多，你知道吧？ 对吧？ 还有海肠的、皮皮虾的。 哦，对，皮皮虾的， 嗯、 这个我们的海洋都有记录哈。哇、哦，你看他这个都写下来了， 而且这个时间段你看，正值是八月份到十月份，大家说是去吃什么 河蟹 ，但是事实上海蟹在这个时候也正值是开海的一个季节，然后也正是一个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吃货你可以去、 嗯， 对吧？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你可以去，一个喜欢度假的人你可以去， 对。 然后包括你带着孩子、带着老人都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方方面面， 对对对，和朋友聚会也没有问题， 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你可以去按照你自己的这种需求去选择，你玩法。也可以不同种的嘛，因为我去过崂山了啊，行，没问题，不让你逛景点，你去那村里面去逛逛去，看看人家开海是一个什么样子，对吧？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你如果说喜欢去带着孩子去了解一些历史文化的话，你可以到青岛市区里边， 嗯， 对，就是有 很多的 博物馆， 博物馆， 对，你可以去转一下去，对吧？ 嗯、 然后说是你是确实就是想度假的话，比如说就到王各庄，不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嗯、 对 对对，对 吧？ 青山一村也可以，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可能我提王各庄比较多，可能是我对这个地方兴趣比较大， 对，主要是弄了好多馒头会， 啊、对， 好馒头， 一个是好馒头，第二一个说实在话，它的里边的建筑风格，它分的不同种的风格，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地中海式的， 对。 对吧？中式 的，是 的，还包括什么欧式的，对吧？我看了有一个挺大的、挺大个的一个那个， 对，最大的， 对， 能同时容纳200人左右同时聚会聚餐， 哦，那样的 啊，那规模就比较大了，对吧？ 其实我老觉得就是有些地方说好山好水，后边加一个好寂寞，在青岛好山好水一点也不寂寞， 对， 这一点是它非常赢的一个盘面，对不对？ 对， 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会觉得青岛啊，大家可以去百度一搜各种攻略，各种玩的花样。真正的这种自己的那种 local 的玩法，还是在朋友推荐， 对 不 对？ 对，因为波波和海洋是他们做这个线路，也经常去玩，带着大家去玩。 嗯、 一年四季，青岛会变着法的招待您，真的。 对啊， 嗯，什么都不缺，水饺能缺吗？缺不了，啤酒是常年生产，而且远销国内外，对不对？而且青岛的城市风光也非常的漂亮，很现代化，而且有非常棒的商场的购物环境，五四广场那一带。海印集团非常好的商场，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走过青岛，是我自己跟朋友一起去的，那个时候非常现代化，就会迷失在，对， 最好是去啤酒街 都没去过啤酒街，真的。 对，其实有些老的景点现在又有新的亮点，就刚刚您提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是上合峰会以后青岛现在打造了一个量化工程，对，在五四广场一带很多的高楼大厦都是那种玻璃幕墙式的，白天你看到可能就是跟城市繁华都市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的， 对，没有区别，但是晚上的话它灯光有一个灯光秀，对，它大概晚上在7点到8点之间， 灯光秀， 对，然后会把各种的灯光啊、图案 那种， 打到那些玻璃幕墙上， 漂亮， 美轮美奂。 嗯，喝了五迷三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感觉 看不清楚，撞上去了。 对，青岛非常的活色生鲜，打引号哈，生鲜就是海鲜了，活色就是那个生活非常有色彩。 对对 对，我们可以去周末的时间或者小长假体会。刚刚说的周末或小长假，像这特别小长假人会多。 嗯， 其实您找一个六月底，九月末。是不是八月底都可以去感受， 四五月份去 也没 挺棒的， 也很好 啊， 对吧？ 对对对， 而青岛是个没毛病的地方，经过二位这么一推荐，大家其实北京的朋友也应该特别的了解，我们节目晚上21点会重播，大家可以听听重播，对于青岛的一些应该是半个小时的陈述应该非常全面了哈，交通便利，物价不贵，给量又足，这都是它的特点， 对 吧？ 热情， 热情好客，山东的朋友能不好客吗？ 好客山东， 对吧？好客山东，来了就不要足了啊，足的时候再回来，是不是？ 对 对，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交代哈。也谢谢今天二位精彩的分享，也是希望各位有时间带着自己的亲人、家人、朋友还有爱人一起去美丽的青岛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 离开固有的圈子，